说的广深是一线城市的年轻人，正在考虑离任，他们是采访了将近2000多名采访了将近2000名工作，可能是现在正在广深工作的这些年轻人啊，然后就发现这些进城的，然后发现他们都说进城的都要离开，或者是真考虑离开，离开原因是在考虑离开，从不还是房价太高的原因，是其次呢，包括一线城市生活成本高，其次呢，包括一线城市生活成本高，工作太辛苦了，然后过户还比较难，然后交通还是比较难，这些所有的问题都加在一块儿，像这些其他的那些人都要离开，就是进城的年轻人知道离开， 离开一线城市之后去哪儿呢？ 离开一线城市之后去哪儿呢？ 将近一半，46.7% 的受访者是说我们要去其他的省会城市，或者是其他的大城市。那还有20%的说呢，我要去一些地区；25%的说呢，我要去一些我想去，还有县长们说我想去。但是为什么是这么啊？ 中国青年贸易提实验调查当中还发现一个奇妙的现象，就是 发现一个奇妙的现象，就是42.4%的受访者在离开一线城市之后，离开一线城市之后，又回来了。 曾经沧海难为水呀、 曾经沧海难为水。 你说回到一线城市，突然想起来，我知道前段时间他认识的一位新朋友，前段他是从深圳然后回到我们，可是从深圳来的，然后回到我们主要的是南方这边来的。深圳的房价太贵了，那边的深圳那边生活太素了，那块大深圳那边就是说回合肥回老家吧， 对， 就是说回合肥。 前段时间跟他聊天， 他说我离回深圳就在聊天， 我说你为什么要回深圳去呀？ 他提出了3.6%， 他提出3.6%。 这边经历了时间有点不自由， 我在深圳时间久点之后的学生还是很正常的事情， 我学生还要打卡， 打卡时间一点就要高， 时间不自由， 不自由吧， 是这样的， 但是不自由吧， 你知道吗？ 是工作效率太低了， 这个工作是说你 的长 时间占用太多的时间， 最重要的是 太多的时间占用 的是的， 就自己占的太多， 月底发的工资就不会变，跟其他人一样， 都不会变，跟其他人一样。 所以接下来马上7月份他就计划要 真的回到他的一线城市， 那一趟计划一线城市深圳那些 人来不及 啊，一线城市还是一线城市，二线城市还是三线， 不管是一线怎么样， 他们没有试过， 不管是 说自己到底适合哪一城市， 自己到底适合 在哪里，不适合房价低的一线城市， 什么适合房价低的一线城市， 是他说的。 到了一线城市，糟糕的生活， 在都一线城市，糟糕的生活，几 天的心情， 不让被 丢的日子里需要静静， 丢的日子里 需要静静， 更糟糕的二线城市在等你， 更糟糕的二线城市。

生活与梦想舒适充满幸福能量，握紧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韵味与你散发，我爱的人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这里依然是《雷人秀》，有雪雷陪着你。这个英国凯特王妃的妹妹要结婚啦！这个凯特王妃呢，也是要嫁给一个也是大富豪哈，金融家叫詹姆斯·马修斯。两个人呢，前段时间一起出门的时候，他们俩交往拍拖已经有1年的时间了。前段时间出门被记者拍到这个凯特王妃的妹妹手上哈，指头上戴着一个闪亮的大钻戒。记者就问，那这个妹妹是丝毫不掩饰内心的甜蜜啊，特别开心坦率的大呼说，我幸福到极点了。所以下个月那这个凯特王妃的妹妹就要出嫁了。那当年凯特王妃在嫁给这个王子的时候呢，她的妹妹是作为伴娘的。那现在妹妹出嫁了，凯特王妃的那个一双子女，就是那个刚刚上学的乔治王子和他的妹妹夏洛特公主，将会作为这个凯特王妃妹妹的花童和伴娘，伴着她出嫁。但是问题来了啊，是什么呢？就是不仅仅这场婚礼凯特王妃要参加，哈里王子也要参加。但问题是这段时间哈里王子跟一个美国女明星，非常漂亮的女明星拍拖拍得沸沸扬扬的，这要是哈里王子把这个女明星带去了，那这场婚礼的主角不就是这女明星了吗？所以据最新的报道说，这个凯特王妃的妹妹提出了一个规则，就是来参加我婚礼的，你必须只可以携带配偶或者是已经订婚的伴侣出席。那因为这个哈里王子跟他的那个女明星还没有订婚，所以不能出席，只可以哈里王子一个人出席。哇，这真是煞费苦心啊。我听说这个结果之后，某项目招标办公室主任说，从你这排除法做得真好。 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明天这歌声飞遍海角天涯，飞遍海角天涯。明天这微笑将是片叶春花，将是片叶春花。 海角 夜春光，明天明天这个心飞天海角天涯，飞天海角天涯，明天明天这微笑将是片叶春花，将是片叶春花。 是雷人秀，有小雷陪着你一路上闲聊闲扯。我们喜欢养狗狗的朋友们都知道哈，这个狗狗是不能吃甜的的。一吃甜的呢，我前段时间就是因为无知，所以试了一下，结果就腹泻呀。所以狗狗是绝对不可以，特别是普通生活当中哈，不可以给它吃一些甜的东西。但是在墨西哥，现在出现了一个甜品店，叫做狗狗冰激凌店。这个店里的东西甜品都是狗狗可以吃的，而且他们供应各种为狗类特制的什么蛋卷冰激凌啊、冰棒啊，都可以给狗狗吃，而且有各种各样的口味，比如说有绅士口味的，有幸运女神口味的，都可以让狗狗们吃。而且这些冰激凌不仅狗狗可以吃，人类也可以吃。这个店的主人呢叫毛利西奥，他就说了，我们店的这种冰激凌是由自然发酵的酸奶和乳酸菌制成的，有助于消化，所以人类和狗都可以安全的食用。我听说有一只狗啊，到了这个墨西哥的狗狗冰激凌店，舔完了一只冰激凌之后，感动的流下了眼泪呀，说，主人，你们人类的东西太好吃了，太棒了，主人，你们人类怎么给自己做的东西这么好吃呢？主人，你要尝尝我的狗粮吗？ 走后心憔悴，白色油桐风中纷飞，落花似人又情，这个季节河畔的风放肆拼命的吹，不断拨弄离人的眼泪，那样浓烈的爱再也无法给，伤感一夜一夜。当记忆的线缠绕过往支离破碎，是混乱占据了心扉，有花儿伴着蝴蝶，不言可以双飞，夜深人静地徘徊，当幸福连连起来，红色分享喜悦，闭上双眼难过头也不敢回，仍然坚定克制不可能歇，微带着后悔，寂寞沙洲我该撕裂谁，等你走后心憔悴，白色油桐风中纷飞，落花似人又情，这个季节河畔的风放肆拼命的吹，不断拨弄离人的眼泪，那样浓烈的爱再也无法给，伤感一夜一夜。当记忆的线缠绕过往支离破碎，是混乱占据了心扉，有花儿伴着蝴蝶， 坐看风轻云淡，静听披星关怀，1033听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4月21号星期五，农历3月25。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2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8度，廊坊多云转晴，22度到10度，首都北京多云转晴，22度到8度，近邻天津晴，21度到10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2和7，请您遵照执行。 你知道吗？土豆片可以去黑眼圈，只要你不是特别懒，这样试试看一定是有用的。其实也很简单，把土豆皮刮掉，然后清洗一下，切厚片大约2厘米，躺卧把土豆片敷在眼睛上，大约等上5分钟洗干净。需要提醒的是，如果是夜晚来敷的话，更有助于消除眼睛疲累。土豆选的时候最好是选大个的，因为覆盖的面积比较大。还有，有牙的土豆是有毒的，不要用哦。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嘿，老朋友喊你来约会了， FM 1033春季车展再度携好礼来袭，汇聚波士智达奔驰、飓风红迪、一汽大众、燕郊颐和雪佛兰、燕郊颐和别克、燕郊广汽本田、北京福田家途汽车大厂长江店、三河汇丰长城哈弗店、三河涛旗汽车、八家汽车品牌，来一个地方见八个老朋友。现场购车还能抽奖，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4月22日至23日，燕郊新乐汇广场 FM 1033春季车展，与你不见不散。 美在聆听，美在生活，这是唱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那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那我们的李雷呢，最近看到身边的朋友都在看一个小视频，发生了什么事，一起来听听看。李雷出国记。 OK， 李雷最近去澳大利亚玩了，然后就发现澳大利亚人啊都在看一个新闻视频。在这个视频当中呢，放的是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ABC 他们摄影棚当中的一个主播，叫做 Natasha， 他在播报新闻的时候出现了失误，然后红了。你说我以后雷人秀播报过程当中是不是可以多失误一点呢？这个失误是什么呢？就是在镜头没有切到娜塔莎的时候呢，娜塔莎在低头玩她的转笔，哎，看我的笔啊多漂亮啊之类的，低着头。但是呢，当镜头切到她的时候，观众就看到她依然在低头玩笔。当她意识到镜头切到了自己要开始播报的时候，哇，那个表情，我就跟你说，那表情有点像什么哈？就像前段时间那个游泳女运动员那个表情差不多，很惊慌失措呀。但是瞬间她就镇静下来。但是问题是啊，这个搞笑的瞬间呢是被网友捕捉到了，然后放到了网上，于是这个女主播就红了，但是她被禁播了，就是在 ABC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这个新闻节目当中就再看不到娜塔莎的身影了。可是澳大利亚的网友们不干了，难道你们给娜塔莎停职了吗？不过李雷的老婆韩妹妹说，有She's a carol contributor。 什么是 carol contributor？ 这就是临时工。 A spokesman soon told local media， 一个这个当地的一个新闻发言人， ABC 的新闻发言人啊，很快就这件事情给当地的媒体说， Natasha is a carol contributor。 Natasha 是一个临时工， She's not a staff member， 她不是一个正式工作人员。我听说这件事情之后，李雷赶紧给我打电话，然后打电话，电话当中就跟我说，徐丽，你看到了吧，外国也有临时工的，平衡了吧。 春天花会开，鸟儿自由自在，我还是在等待，带我的爱，你快点来。总是假装不经意经过你家大门 外，期待你美丽的身影从远远的走过来。我的天使，我的爱，为你不怕风吹日晒，偏偏命运如此的安排，只有路灯它笑我呆。我的爱，我等待你回来，分享我的爱。冬天风雪来，花儿谢了依然会开，鸟儿明天一样会回来，只有我等到双臂坦白。昔日相思树，亲手为你栽，一袭人影在，只是风掩盖。你在哪里，我的爱，消失在茫茫人海。现实总是有一点无奈，美好的结局慢慢期待。我的爱，我等待你回来，分享我的爱。春天花会开，鸟儿自由自在，我还是在等待，等待我的爱。冬天风雪来，花儿谢了依然会开，鸟儿明年一样会回来，只有我等到双臂坦白。快回来，你赶快回来，我要你回来，你赶快回来。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雷人秀，有雪雷陪着你。最近呢，在特别是国内哈，这个单车共享单车是风靡全国，各种各样的单车平台在抢占这个市场哈。那除了共享单车之外呢，在浙江有一个企业开始开创共享电动车了。我觉得这比单车虽然没单车那么健康哈，但是比单车要方便很多。那这是总部位于浙江金华的浙江邻居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目前从三月份以来哈，到目前为止已经在金华投放了400辆电动车。那这个公司是说呢，我们的电动车只需要你在充电功能的指定桩位停下来，然后充电满20分钟就可以全电就全满了。而且这个使用的时候呢，也跟这个共享单车差不多哈，就是扫描一下这个车上的二维码。那用费是这样的，就是2块钱每小时，但如果你需要用全天的话，就是20块钱，不需要押金。为什么不需要押金呢？因为他不害怕被偷。为什么不害怕被偷呢？他这个电动车上面有一个装了一个全球定位系统的信号发射器，就以防被盗。那另外呢，它非常方便，你像我们的单车哈，很多都占我们的人行道，它这个共享电动车呢，停车的时候可以折叠收拢起来，这个占的面积啊不超过一张 A4 纸的大小。那同时根据这个公司的介绍是说，他们的共享电动车最高时速达到20公里。我觉得啊，如果未来，我觉得 如果未来这种共享电动车风靡全国了之后，我们可能经常会在路上看到这种场景，就是一个个的共享电动车的用户拿着剪刀说：“二十公里的时速，来，我看一下那根限速的电线在哪儿呢？”咕噜咕咕咕咕咕咕。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的手再三说这珍重珍重，当你深深看着我的眼再三说这别送别送，当你走向离别的车站，我终于不停地呼唤呼唤，眼看你的车子越走越远，我的心一片凌乱凌乱，七言万语却还来不及说，我的泪早已泛滥泛滥，从此我迷上了那个站。

放下清澈的心、yeah, 让我们相互温暖，漫步在这阳光里，让它自然的来吧，让它悄然的去，就这样微笑的看着自己，漫步在这人生里。或许来不及思考，就这样自然发生，在丰富多彩的路上，注定经历风雨，让它自然的来吧，让它悄然的去，就这样微笑的看着自己，漫步在这人生里面，让往事悄然走远，只留下清澈的心、yeah, 让我们相互温暖，漫步在这阳光里面，让往事悄然走远，只留下清澈的心、yeah, 让我们相互温暖，在这阳光里，让它自然的来吧，让它悄然的去，就这样微笑的看着自己，漫步在这人生里。 三河交警温馨提示您，春季来临，天气转暖，市民纷纷选择中短途自驾游线路外出踏青，游玩的疲劳加上春困现象的产生，驾驶人容易导致开车时注意力不够集中。三河交警温馨提示，近日天气转暖，容易产生春困现象，驾驶人在出车前应保持充足睡眠，在行车时应保持注意力集中，可打开车窗保持空气流通，并开启车内收音机，避免疲劳驾驶。 偏心，你真的偏心，感情为何你从不提，是什么原因爱会有距离，等候你却没有回应，许我太多心，担心这段感情会在这里停，滚烫的脚印分辨真心，要更多冷静，学会冷静，冷静才发现爱病得不轻，我的耳朵之前听你说话，随着你的天气调整，我的悲欢喜，你要晴天，我不敢下雨，见到你快乐，我才能欢喜，只要你开口。

一是噪声污染，企业存在无证无照、证照不全、违法建设、违规经营情况，为了逃避部门监管，往往在夜间暗自生产，生产中产生的噪声会影响居民正常休息。二是大气污染，在无排污治理设施的情况下，直接向空中排放污染物，包含硫氧化物、氮氧化物、一氧化碳、挥发性有机物等。其中硫氧化物、氮氧化物是产生雾霾的主要成因，挥发性有机物在阳光的照射下与汽车尾气结合后造成臭氧污染，臭氧会对人的呼吸道造成灼烧，影响身体健康。三是水体污染，像水体中排放过量的氮、磷、钾等元素会造成水体富营养化，未经处理的工业废水中有汞、铬、铅等重金属元素，以及砷、镍、苯胺和其他的多环芳香烃污染物。这些污染物不仅污染河流，还会渗入到土壤中，日积月累造成难以修复的污染。医疗专家提醒，可以从以下七个方面预防禽流感。每年的冬春季节是人感染禽流感的易发和多发期，禽流感可防可控，只要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就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感染。医疗专家提醒，可从以下七个方面预防禽流感：一、注意个人卫生，勤洗手，室内勤通风换气，注意营养，保证充足的睡眠和休息，加强体育锻炼，接触禽畜后及时彻底洗手。二、尽可能减少与畜禽不必要的接触，尽量避免接触病死禽畜，食用禽肉蛋时要充分煮熟。三、生熟食物要分开处理，当手部有破损时处理肉类建议戴手套。四、出现打喷嚏、咳嗽等呼吸道感染症状时，要用纸巾、手帕掩盖口鼻，预防感染他人。出现发热、咳嗽、咽痛、全身不适等症状时，应戴上口罩。五、如果病情加重，应戴口罩及时到医院发热门诊就医，并告知医生近七天有无禽类接触史，以及是否去过禽流感疫区。六、外出踏青时，应尽量避免接触野生禽鸟或进入野禽栖息地。七、年老体弱者，特别是患有基础病的居民，在呼吸道传染病高发时期，应尽量减少去空气不流通和人群拥挤的场所，到医院就诊时应戴上口罩，避免交叉感染。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三合新闻，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 江湖招募练稿 FM1033 喊你来上班啦。是的，你没有听错， FM1033 现诚聘广告销售精英，只要你是20到35岁的有为青年，有市场营销类从业经验，快到碗里来。如果你不畏困难，总有新点子新办法，我们等的就是你。更多机会，更大平台，待遇优厚，还等什么？我们在这儿，你在哪儿？详情请咨询17701135133，177011351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威霆 V 级豪华商务座驾抢先预定中，售价29.9万至61.8万，智慧尊享惊喜礼包，利率低至2.99%。详询三河波士智达0316-3725-888。恒业建行携手周大生、老凤祥，中国黄金同贺23岁生日盛会全场，吉祥和田玉福袋原价880，现价88，旧黄金零元升级59黄金，梦金元黄金限时享，低到想不到，买珠宝享五折，再送小米平衡车，详询400-800-5620。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 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 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你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好，今天说到城市生活哈，说到城市生活呢，就不得不聊一聊，因为本身我也是在城市生活当中的，特别是而且还在离开自己家乡，在一个陌生的城市当中生活哈。我们今天雷人秀要偷偷心窝子，一起聊一聊城市生活里孤独的瞬间。随时欢迎你的互动分享，关注微信搜索品味1033。 他死了不说，他让你默不放下，这时的心里寂寞难当，充满欢乐梦想。有一天我们相遇，孤独的心被救起，面对他的疯狂，我不知是该高兴还是惊慌。一段尴尬的沉默，我说你要做点什么，突然紧抱住我说、已经顾不了太多，因为我的爱赤裸裸，我的爱赤裸裸，请让我身不由己的狂热，我的爱赤裸裸，我的爱赤裸裸，你不能让我再寂寞。真相，着急的放弃抵抗，你可以给些温暖，也可以给个悲伤，没谁要渴求你，那他们没有意义，你不必为谁压抑，只要你能够对你自己。不紧随着欢乐，可我不在乎那结果，想说的说了，想做的做了，让泪水溅的灯火，我的爱赤裸裸，我的爱呀赤裸裸，你让我身不由己的狂热，我的爱赤裸裸，我的爱呀赤裸裸，你不能让我再寂寞。说你要做点什么，突然紧抱住我说，已经顾不了太多，因为我的爱赤裸裸，我的爱赤裸裸，你让我身不由己的狂热，我的爱赤裸裸，我的爱赤裸裸，你不能让我再寂寞。我的爱赤裸裸，我的爱赤裸裸，你不能让我再寂寞。 着前后推脱，难道你看不出我的脆弱？明知道我最害怕失去，害怕选择后悔和难过。其实你和他会有好结果，请别再让我卷入这漩涡。我想你需要一些时间抚平这过错，请让我回到安静的角落，让终于习惯跟寂寞切磋。趁现在还没走到尽头，头破血流，回忆还不错。感谢你愿意牺牲了承诺，面对你我真的不知所措。如果你真的有心，为何总言辞闪烁？我应该，我可以一个人好好的，爱总是不言过，总会很快坠落。也许陷入执着，患得患失的人，并不适合在爱中穿梭。不必担心我，你可以找到新的寄托。也包括那早已迷失了自我，也难过那么了解别人是朋友，或者选择转身而走。就让我回到安静的角落，反正你习惯跟寂寞切磋。趁现在还没走到尽头，头破血流，回忆还不错。感谢你愿意牺牲的承诺，面对你我真的不知所措。如果你真的有心，为何总言辞闪烁？我应该，我可以新的寄托，也包括那早已迷失了的自我。也难怪那么了解别人是朋友，或者选择擦身而过。 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C 级运动轿车，全系标配九速自动变速箱，搭载梅赛德斯密互联，首付低至20%，利率低至1.99%。详询咱和奔驰智达3725888。 恒业金行携手周大生、老凤祥，中国黄金同贺23岁生日盛会全场，金镶合同预付贷原价880，现价88，旧黄金零元升级59黄金，梦之源黄金限时享，低到想不到，买珠宝享5折，再送小米平衡车，详询400-800-5620。 生活与梦想其实充满幸福能量，我正确过去以为意外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律 续收听雷人秀。我来抛砖引玉一下哈，我的城市生活的孤独瞬间就是在搬家之后。你知道搬家是一件很热闹的事情，搬家呢有搬家公司的各种人，然后来了之后把你的东西往你新的城市生活的那个新租的房子里头一摆，然后当搬完了之后那一瞬间人都走了，我就好想拉着这个搬家小哥的手，你不要走，这就是我的孤独瞬间。你呢？ 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听说你也曾经爱上过他，至今也同样无法自拔。你说你学不会假装潇洒，却叫我别太早放弃他。把过去传说成一段神话，让我笑彼此一样泪洒。我们怎么在乎他，却被他全部抹杀。越等他越伤心，永远得不到回答。到底他怎么想，应该继续再折磨，还是说好转好了吧。找一个真人失恋的方法，让心情好好地放个假。当你我不小心又想起他，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听说你也曾经爱上过他，曾经也同样无法自拔。你说你学不会假装潇洒，却叫我别太早放弃他。把过去传说成一段神话，然后笑彼此一样泪洒。我们怎么在乎他，却被他全部抹杀。越疼他越伤心，永远得不到回答。到底他怎么想，应该继续再折磨，还是说好全忘了吧。找一个真人失恋的方法，让心情好好地放个假。当你我不小心又想起他，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 吴韵华发了一张照片在听众群当中哈，然后就说了，啥也别说了，看看这张照片你们就秒懂了。我点开了看了一下这张照片，这张照片呢是一个窗户，窗户是就是外面都几乎被房子盖起来了哈，就是遮起来了，看不到任何风景。哎呀，在城市里想要一个有风景的房间，房价更贵啊。 一落叶在风里摇，看自己如此渺小，渴望得到如今你要温暖拥抱。想你每分每秒，梦醒了无依无靠，如今我盼望了你要的好。 还剩下些什么？只剩下两滴冰冻的泪水，一滴花豆酒，添一份自醉，一滴沉落于岁月的潮水。还留下些什么？只留下两颗冰冻的眼泪，一颗花瓣是句句伤悲，一颗花决心今后轮回。 自己如此渺小，渴望得到如今你的温柔。 还是举着伤悲，一刻花决心今后轮回。 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

今天路太远，不能放开走，如今在我的掌上。幽兰姑娘，你去何方？幽兰姑娘，你去何方？今天路太远，不能放开走，你是我的梦中新娘。 同时今天聊的话题是城市生活当中的那些孤独瞬间。我们淘淘心窝子胡胡留言说，下雨天的时候一个人在车里面听歌觉得很孤独，老公欺负我的时候觉得很孤独，闺蜜忙得没空和我说话的时候觉得很孤独。那个胡胡是这样，闺蜜说，你跟你老公没有吵架不找我的时候，甜蜜的时候我觉得很孤独。 花瓣飞回去放向你容颜，时间它回去赶上了昨天，回到那一年你身边，我正在穿越沧海桑田，只能够愿你温柔，不曾说再见，永远还有明天，回到那一天初见面，慢动作将伤口愈合，你把绿色归还给沙漠，快乐还给你的酒窝，你依然把我遗憾都圆满，人之间就是缘，哪怕就匆匆一眼，我们注定要相恋不改变，思念像无心红线，轮回怨气在不灭，今生等待你出现到永远， 我将伤口愈合，欲把绿色归还给沙漠，快乐还给你的酒窝，你依然把我遗憾演圆满，能遇见就是缘，哪怕就匆匆一眼，我们注定要相恋不改变，思念像不醒风雪，轮回缘起再不灭，今生等待你出现到永远，你遇见就是缘，哪怕就匆匆一眼，我们注定要相恋不改变，思念像不醒风雪，轮回缘起再不灭，永远对你不眷恋到永远。 想动也不想动，看着荧幕上的脸孔，有个陌生人出现不过一分钟，他拿着一件斗篷扮演着一条龙，他带着一脸笑容演化平凡的梦，到底他的名字他的生活不懂不普通，没人懂，感谢陌生人陪我偏头痛，漂亮过海带来笑容，寂寞天地中成为我的大英雄，他能够让我感动，谁管他红不红，他知道自己有用，而谁管穷不穷，到底他的过去他的未来成功不成功，没人懂，他头痛不头痛，有人借来物理我却觉得光荣，我的头痛不再痛，人多少成就有恃无恐，苦痛说了没人懂，爱你没有用，我一样很有用，我想什么没人懂，没有人歌颂，只有人被感动，不具名的演员不管有没有观众，傻傻弄美梦，亮着太遥远的彩虹，可能来自小胡同的他看不懂，他能够让我感动，谁管他红不红，他知道自己有用，谁管他穷不穷，到底他的过去他的未来成功不成功，没人懂，没人懂，有人见到你我就觉得光荣，我的头痛不再痛，人多想成全有恃无恐，骨头说了没人懂，爱人没有用，我一样很有用，我想什么没人懂，没有人歌颂，总有人被感动，我不具名的演员不管有没有观众，傻傻弄，有人这样努力我就觉得光荣，我的头痛不再痛，人要想成就有恃无恐，骨头说了没人懂，爱人没有用， 总有人被感动，不知名的演员不管有没有观众，是山东，是山东。 Thank you. Thank you. I'm just gonna go back to my bed and and die. Good. Bye. 因为一零三三一零三三。 喜迎新春，河北福彩快三游戏2000万元大派送，震撼来袭！2月27日到3月30日，二头号助选单注每注奖19元，二不同号单注每注奖10元，奖金派完为止。 恒业金行携手周大生、老凤祥，中国黄金同贺23岁生日盛会全程，吉祥和的玉福袋原价880，现价88，旧黄金零元升级59黄金，梦之源黄金限时享，低到想不到，买珠宝享5折，再送小米平衡车，详询400-800-5620。 幸福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因为一零三三我们都爱听啊。 铁砂掌，连环嘴，隔空狮子吼，语不惊人死不休，一个字。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呼吸，我忘了自己。

正想起往日的美好时光。哦哦哦哦哦，爱用飞燕，谢谢泪。